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第二十四集。 治疗的药在哪里？药店里有卖吗？ 我估计一般的药店里没有，必须去医院或者提供处方药的药店。那个药的名字好像叫达菲。 嗯，我听说过，但学校告诉我们尽量不要服用。 理由是十多岁的人服用后有可能引发暂时性的精神错乱吧，因为发生过多起跳楼事件。但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了。 东树走向紧急出口。 等一下， 明日香追上来。 我也去。 东树摇着头， 别胡闹。 咱们两个彼此彼此吧，你忘记了晚上不可以单独行动的规定吗？ 因时因地而异，不能保证一下子就可以找到医院或者药店。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水，不知道能不能走。 就是因为这样才不能一个人去。你一个人出去掉进洞里那怎么办？可是如果我在的话，虽然我可能救不了你，但可以回来求救啊。我说的不对吗？ 这我也明白。 你不带我去的话，我也不让你去。我现在就去告诉你哥。 东叔一脸无奈，成才肯定更反对他出去。 可是你身上会被弄湿的。 没事，我这个防水的。 明日香扯了扯身上的运动裤，裤子是尼龙材料的，看样子可以防水。 好吧，走。 啊，等我一下。 明日香进屋拿来两个头盔，还换上了橡胶长靴。 对，遇到灾害时戴头盔，这可是常识。 他说着递给东树一个。 谢谢。 东树道谢后戴上头盔。 然后是这个。 明日香从怀里掏出一个薄本子，是小型地图册。 怎么样，我配合的不错吧？ 的确是，真让我刮目相看。 两人用手电筒照向地图，首先寻找医院。然而在日比谷周围没有一家大医院，最近的一家位于驻地，距离约5公里。 驻地挺远的。 那药店呢？ 地图上没有标药店，漫无目的的到处找可是很难的。 明日香响亮地咂了一下舌头。 哎，能用手机的话一下子就能找到了。 现在说那种话也没用啊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 先往驻地走吧，处方药店大多在医院的周围，说不定在路上可以碰到。 二人离开了酒店，雨停了，但他们带上伞作为拐杖，他们用手电筒照射前方，用雨伞探脚下的路。地面龟裂，有些地方隆起数十厘米，也有地方恰恰相反，凹陷很深。曾被称为青海大道的马路，此刻也笼罩在黑暗中，荆棘满途。感觉到人的动静，成灾醒了过来，钢笔手电筒的光在晃动。蔡蔡美在美宝身边坐下，正在看体温计的数字。美宝睡在沙发上。 怎么样？ 成灾一边走过去一边问。 39度多，比刚才又稍稍高了一点。 蔡蔡美摸摸美宝额头上的毛巾。 已经干成这样了。 她把毛巾浸到身边洗脸盆的水里，稍微拧，又放回美宝额头上。 有冰块就好了，哪怕能降一点温也会舒服许多。 美宝闭着眼睛显得很难受，半开的嘴中传出微弱的气息。 我去找一下。 成灾站起来。 找？你找什么？ 降温的东西。这里是酒店，应该会有处理客人忽然发烧的东西，比如冷敷用的垫子、明胶之类的。 蔡蔡美点点头。 有的话就太好了，何来先生也还是高烧。 我去找找看。 成灾拿起手电筒走出休息室，他走到大堂，打开柜台后的门，用手电筒一照，看见摆着桌子和柜子， 他逐个翻看桌子抽屉和柜子。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写有医疗用品的箱子，箱内放有急救箱、口罩、纱布、绷带、一次性保暖贴、保冷剂等等，但没有至关重要的冷敷垫。急救箱里也只有市面出售的感冒药和肠胃药。程灾摇头叹息，再次用手电筒照射室内，后面有扇门，打开一看，外面是走廊，附近就有紧急出口。看来这扇门是为员工可以不经大堂就出入办公室而设置的。程灾不经意地照向馆内，结果看见有人倒在地上，他吃了一惊，连忙跑上前。是山西。程灾发现山西不是摔倒，而是睡着了，他身上盖着的毯子便是证明。但程灾不明白为何会这样。程灾搬起山西的肩头，轻轻摇晃，喊道： 山西先生，山西先生。 但山西没有睁开眼睛。想再次呼唤时，程灾感觉山西的肩膀很热，他不禁注视着自己的双手。程灾站起来走向餐厅，进去后用手电筒照向睡着的人，太医露出肚皮躺着，程灾轻轻踢他的脚，太医蠕动了几下之后终于睁开了眼睛。 已经是早上了 还是晚上？东树在哪儿？ 东树不知道。 太医睡眼惺忪地答道。程灾转身离开了餐厅，他返回山西躺着的地方，再次摇晃他的身体，比刚才用劲了一点。 山西先生，山西先生。 满是皱纹的脸动了一下，老人的眼睛眨了几下之后微微睁开了。 山西先生怎么样？您还好吗？ 山西只是轻轻点头，仿佛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 找不到东树和明日香，他们去哪儿了？ 山西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声呻吟。程灾走向紧急出口，站到玻璃门外，用手电筒查看周围。酒店周围进了水，到处是泥浆，上面清晰地留下了鞋印。 真是混账。 手电筒往上照，显示出驻地四丁目的标志。东树停住脚步，舒了口气。 终于快到了，还有一点。 走在后面的明日香简短地应了一声，声音疲惫不堪，这是很自然的。走到这里几乎用了三个小时，他们拼命走，以防泥浆吸住鞋子。 休息一下。 明日香摇摇头， 一休息就动不了了。 也是，那就一口气走过去，真的不远了。 东树又迈开步子。秦海大道是横贯银座的主干道，道路笔直延伸，这样走一回就知道东京市街破坏成什么样子了。树基屋桥的随意穿行路口被撞成废铁的车辆堵塞，通过都很难。繁华的商业街变成了只有瓦砾和残垣的幽灵城市，歌舞伎剧场也已垮塌。所谓大都会，如果没有人就会崩坏。如果这里是人丁稀少的乡下，这样的变化也许不会发生。东树再次深切感受到，这个城市是由许多人在微妙的平衡中支撑着的。两人在下一个交叉路口左转，脚下响着嘎啦嘎啦的玻璃碎裂声。 小心一点，大楼的玻璃窗户会掉下来的。 东树叮嘱明日香。再往前走，两人照亮前方，可以看见一幢灰色建筑，一辆急救车停在那里，正是医院。他们从急救入口进入，建筑很坚固，几乎看不到地震造成的破坏。药剂部在一楼，东树走进去做了个深呼吸，眼前是一排排柜子，对于要找的药在哪里，东树完全无从下手， 只能分头找了。有你一起来真是太好了，还真是我一个人不行。 明日香报以微笑。 没错吧？ 嗯。达菲的拼写字母是 TAMIFL。 是吗？ 嗯，大概吧，我记得是黄白色的胶囊。 真的吗？ 嗯，学校指导学习流感内容的时候给我们看了药的照片。 真是太有用了。 东树走进药柜，然而药品似乎不是单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，柜子上有记号，恐怕是让医院的人能够轻易理解的，但东树完全不懂，他只能以黄白色胶囊为线索一一查看。 手电筒的光太弱了，很难看清楚药品是什么颜色。 东树愁眉苦脸地说。明日香没有回应，东树感觉奇怪，扭头一看，见他蹲在地上。 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他似乎连站起来都很艰难。 你不是？ 东树冲过去要摸他的额头。 我说了没什么。 明日香拨开他的手。 我就是有点累了。 撒谎。 东树强行摸上他的额头，跟预料一样，相当严重的高烧。东树沉默了，他看着明日香的眼睛，明日香一脸想哭的表情。 我没事。 不可能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？ 就是快要到医院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 东树摇头，拉起明日香的手腕。 先躺下。 他推着明日香来到外面，那里有长椅，他让明日香躺下。 必须尽早找到大飞。 他揪着头发说。 我去病房给你拿个被子来。 没事的，我不冷，你赶快找药吧。 东树咬着嘴唇。 看来只能这样了。 东树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不该来，没想到会这样麻烦你，因为我离开酒店的时候还没有感觉。 明日香流下了眼泪。 现在说这个没用，而且我也有发病的可能，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，那才要命啊。 所以不该离开酒店，这点东树也明白，但眼看着病人一个个出现却无所作为，这是东树不可忍受的。东树返回药剂部，重新开始翻找达菲。他想一找到首先给明日香服下，也许会引发精神错乱，但到时尽全力按住他就行。约一个小时后，东树找到了达菲，他放在另外的保管库里，跟此前查找的那些柜子不在一起，正确的拼法是 TAMIFLU。 我找到了。 东树走到外面呼唤明日香，他眼神涣散，但嘴角仍然浮现笑容，蠕动的口型是说，太好了， 我还找到了一瓶蒸馏水，现在吃药吧。 东树递上达菲胶囊，明日香欠起上身，将胶囊放进嘴里和水一起咽下，随即又躺下了。 先躺一会儿看看情况，虽然哥哥他们会担心我们，但是也没办法了。 明日香缓缓地摇头。 不行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得尽快带回去。 不行，你的身体撑不住的。 带上我的话不行，所以你一个人回去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办不到。 别担心我，我吃了药，在这儿躺一会儿就会好的，到时候我自己回去，我认识路的嘛。 可是 东树，求你了。 明日香闭上眼睛，说梦话似的重复着， 求你了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